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？那就是采用可恢复调度的方法。对于每堆事物 ，T_i 和 T_j， 如果 T_j 读取了由 T_i 所写的数据项，那么这 T_i 应该先于 T_j 提交。只要满足这个条件，那么这个调度就是可恢复。因一个事物的故障而导致一系列事物回轨的现象称为畸变回轨。系统应该是避免畸变回轨的。那么没有畸变的调度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。对每堆事物 T_i 和 T_j 来说，如果 T_j 读取了由 T_i 所写的数据线，那 T_i 必须在 T_j 读取之前提交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件呢？大家可以依照我们的调度表或者是调度时，然后用反证法的方法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T_i 不在 T_j 之前提交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？